吹着梦想慢慢提升空。红色的蜻蜓是我小时候的小小英雄，多希望有一天能和它一起飞。当烦恼越来越多，玻璃弹珠越来越少，我知道我已慢慢地长大了。红色的蜻蜓曾几何时也在我岁月慢慢 我相信你一定听过这样的话，说房子是租来的，但生活不是。可以贴上喜欢的壁纸，可以养很多的植物，可以换上舒服的床上用品，反正在能力范围之内呢，给自己最好的，给自己想要的。生活不容易，希望你能有一颗热爱它的心。 最后一天阳光阳光阳光阳 上班呢8小时坐着，周末在家看电视也躺着坐着，慢慢你就会发现颈部僵硬，腰酸背痛，甚至还会缩短寿命呢。每天我们都基本上在慢性自杀，所以早上起来呢一定要先运动运动。 呜啦啦啦，我这地随着奔腾的马蹄，小妹妹吹着口琴，夕阳闪美的剪影，我用子弹心的地介绍完了风景，接下来换介绍我自己。我虽然是个牛仔，在酒吧只点牛奶，为什么不喝啤酒？因为啤酒伤身体，很多人不长眼睛，笑成偷看我气，只手空拳就说这么一 调查说谁是史上最伟大的运动员吗？从结果来看，梅西当选，梅西是59%，费德勒是21%，乔丹是9%，其他的是11%。梅西有5座金球奖，30岁仍在巅峰。而乔丹和科比在宣布退役的时候呢，都写了一封信给篮球。不知道最伟大的球员，你会选谁呢？ follow me 的感觉，现在才是关键，不要再犹豫。

地球还有好多爱等着你快快爱。 好好过你的卡通人生，童话也会发生。好好过你的卡通人生，王子才会现身。Say love, say love, 让爱真实的发生。 时光不断不断蹉跎，每天盲目的生活到底是为什么？像我这个样子的女生，大步走路用力呼吸，相信童话故事会发生，哦，相信就会发生。 好好过你的卡通人生，童话也会发生。 有N上调查显示说，就算你每天去健身房好了，如果每天连着做6个小时以上，你的身体和大脑呢都会自然退化，最直接的表现就是肥胖，脑细胞呢都变成了脂肪，是一种怎么样的体验呢？好可怕！建议大家还是每隔30分钟呢起来喝个水，走一走。 Yes, please.

过一种生活，简单的挥霍尝一轮过，听你大声说简单生活。 引领， 带你扬帆起航。 经典是一种态度，更是一种追求。经典九六九。